青春还剩多少，思念还有多少煎熬，偶尔紧牵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，你的世界但愿都好，当我想起你的微笑，无意重复那年的情书，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，那是青春失去记号，我怪读了心还会跳，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受你的你已在别处 慢慢被公式化，有些爱差点刺激更多想象。 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把甜蜜洒满一地，放纵一下。哦，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，哦，温柔的触碰，不完整的心房。Hi hi baby,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。双人舞，黑夜里无法自拔。You're my sunshine。请我用几分钟回答，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？那就是 la la la la la la， baby girl I say OK OK，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，就是前坠入双人舞不离，彼此慢慢欣赏。尝试才有变化，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。我帅也疯狂，拨乱你的头发，我换一个场景，沙发或是厨房。 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，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。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， Hey yeah yeah OK

开，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爱得太晚，你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，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 多加多加多加